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啦，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我哋咧其实嗰个特首选举咧，最近诶嗰件事发生咗咧，一件事就叫做西九嘅故宫博物馆风波啦。咁一单咧，本身咧可能事件慢慢变成风波，跟住就一路一路淡化落去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当然同六四有关，有分别啦。六四由暴乱就变成风波，系嘛？变成事件就风波。咁我哋睇翻呢个叫做咧故宫博物院咧，星期六不得了，无线咧竟然将个真相讲咗出嚟，系咩真相啊？ 因为 CCTVB 讲嘅嘢一定要当真相睇嘅。 系啦，咩真相呢？就系、是、原来故宫博物院 排第三， 全国嘅排名咧只系排第三，严格嚟讲即系铜牌，即系咩啊？即系流嘢，即系次货嘅代表。中国人啊， 永远都要金牌， 买乜撚嘢都要金噶嘛。iPhone 又买土豪金，有冇买土豪铜啊？ 冇， 冇人要铜嘅，铜牌系垃圾嚟嘅。第一名系上海博物馆，佢系根据嗰个博物馆里面收藏嘅藏品、艺术价值、历史价值，同埋招待各个各界人士嘅排名而得嚟嘅。第一名系上海博物馆。第二名是南京博物馆，北京这个故宫只是排第三，林郑月娥竟然要引入一些次货，一些不够级数的垃圾来香港，是玷污着香港这个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。人家讲纽伦港、纽约、伦敦、香港，你上海、北京叫做呢，真的玩鞋都未够资格，现在竟然要将这个第三引入来香港， 即是贬低我们香港， 很明显是贬低香港地位，在踩着香港。 这个呢就符合了这个很多人在形容的大陆的大格局了。现在大格局就是说现在不用大陆追上香港的，要将香港拉后就得了，所以呢他是致力帮大陆，所以呢他是放眼大陆的。 即是丰子恺一个漫画，是吧？有些人呢就高一点，有些人矮一点的。咁咧，佢最後咧嗰個漫畫就係八角剪，就將啲人一刀切剪咗佢， 一嘢 cut 咗佢， 一嘢 cut 咗佢。咁咧，每個人嘅高度都一樣啦，係咪？咁呢樣嘢咧就唔係一個咧現代社會應該會發生嘅事啊。 咁佢顧全大陸喎，依家係 係咯。咁你應該翻大陸揾個揾個市俾你做書記啊嘛。你喺香港做咩特首啊？係咪？ 佢而家等於香港一個市嚟嘅啫嘛，佢覺得 香港個市，但係香港市同深圳市是两回事嘛，香港市高级啲嘛，系咪？你应该就翻大陆嗱，你中山买楼，你咪中山做市长咯，系咪？叫中山哥落嚟咯，唔俾你做咯，系嘛？定系北京市啊？睇下北京市有冇位咯，叫嗰个咪捻做市长咯，嗰、那个唔知乜捻嘢名系嘛？而家唔系马浩龙啊，好似系嘛？唔知 马浩龙走咗十几年， 走咗十几年啦。唉，我哋嗰个记忆仲系马浩龙，因为咧我哋记得嗰个叫做咧他是零几年嗰时候北京市委书记， 你讲边个啊？ 马学龙啊？ 唔系，2003年北京市长，但系咧佢做咗唔够一个月咧，就因为沙士咧就俾人剁咗啦。 哦，依、這个阴公啊，依、這个 就陪埋张文康，即系当年嘅卫生部长一齐俾人剁嘅。 哎呀，這個 哎、真系阴公啊，真系 依个阴公啊！ 人哋三聚氰胺咁大件事吓。即系监局转头又高升啦，啊！竟然呢单嘢咁样， 唔系喺第度佢系佢结果做咗官， 佢结果喺第度做官就喺边度咧？佢喺山西，哦、但系又系孭咗，因为啲煤矿有意外、哦、又孭咗。 哦，啊！呢、這个都几黑喎，呢、這个 呢、這个好黑嘅呢、這个 系。李克强有分别啦，一冇分别啦。李克强一样咁黑。 李克强河南河南爱之村 系啊，冇错。 唔系佢咪好彩咯，上到 佢冇事喎，佢全部都冇事，佢好彩咯，单单都冇事吓。唉，咁啊。我哋大陸咧，我哋其實都非常之關心嘅，經常有去研究依個大陸嘅發展啦。咁我哋睇到咧，大陸對香港其實咧，你覺得啱，處處咧都係想拖低你香港而遷就翻嘅大陸，但係好多時係事與願違嘅嘛。你睇下上證來來去都上唔到，深港通、滬港通完全一啲效都冇，係咪？你到頭來都要靠香港，不斷而家落嚟香港買殼啲大陸公司。喺度香港买地，喺香港，总之钱就要落嚟香港，根本就唔信你大陆，你佢自己嘅集团，大陆嘅企业都系咁样。 你唔使啊，腾讯啊，各样嘢全部都要香港。 系啊，你冇香港，人哋唔信你噶嘛。 系啊， 你真系要靠一个香港噶嘛，系咪好多嘢？ 好似乐视冇钱啊， 搞到今時今日都要仲要攬住香港。係啊，情願話將佢所有嘅電動車發展啊，全部啊啱啱先撲到先過得關啫，但係都唔收縮香港。 係你嗰啲即係一個業務最忌嘅，竟然都太雜，係咪？你做開電視做乜撚嘢電動車啊？即係我哋當時我哋都講過759嘅情況就係一撚樣啦，係咪？你樣樣嘢泛泛都得，泛泛都掂，即係泛泛都唔掂。到到而家你做翻，只能夠靠翻本業嚟救你係嘛？樣樣嘢，咁我哋睇翻啦。其實香港都係嘅，香港咧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城市，係咪？你應該就係發掘香港嘅優點同大陸啲咩唔同？人哋點解要揀你，唔揀深圳，唔揀上海？又或者唔揀北京嚇，唔揀廣州，人哋揀你香港一定有原因噶嘛，你就要強化你嘅優點。而家唔係嘅，佢自己優點佢唔敢講，就不斷咧就講大陸點好，你香港唔好，不斷發掘自己嘅缺點出嚟同人哋講。 咁、哦、呢個表表姐就係六八九啦， 冇錯啦， 即係噏出乜嘢都噏出咩嘢都係大陸好嘅，譬如話香港有深圳一半就好啦，同埋佢當年都做嗰啲叫天津。顾问 系啊，天津渤海区系嘛？ 滨海新区， 滨海新区， 天津滨海新区， 滨海新区即系大爆炸嗰度 啊！ 咁啊，我哋睇翻，其实仲有一个嘅，嗰、那个叫罗范招婚啦。 呢轮都收咗声啦，不过今日又寻晚又翻生， 又出嚟讲嘢，又话咧、啊，你哋香港人咧，即系唔可以啊，都系以自己为优先噶，你都睇下大陆点样点样啊，成日都讲大陆点样，喂，你啊喺香港做官，领香港嘅钱，你唔翻大陆做， 哦，又唔一定嘅，我系因为佢系香港人，佢羡慕大陆啫，就冇必要移民噶， 冇必要移民啊， 系啊，但系即系话人格嘅低下。就是呢種人， 呢種人真 係 最低 下。係啊，最低下，即係咧，你喺食香港嘅飯，你不停咁講喺香港唔得。 呢啲叫做吃裏扒外。 冇錯， 真係正宗嘅港奸仔呢啲啊！其實佢哋一班人，即係一系列嘅梁振英嗰個官僚系統咧，全部都係呢只閪人，全撚部撲街。 喂，唔係呢啲咁嘅人就唔會入去佢嗰個系統啦。 係啊，因為咧，佢哋本身咧都係香港咧，係屬於二三流。比较唔得志嗰班嚟嘅， 所以有人叫佢做复仇者联盟。 复仇者联盟， 啊、因为佢哋全部 张志刚， 因为佢全部系以前系俾人投闲置散噶嘛，佢而家咪成班好似报仇咁报咯。 即系全部其实如果严格嚟讲咧，中国有个说话就叫做水鬼星城， 系啊， 系一个水鬼集团，一班叫做六八九水鬼集团，全部升晒做城王， 地产商系二三线。做官啊不得志，系嘛出边啊做学者，好似张志刚呢啲根本上就唔入流。 张志刚都唔系学者嚟嘅， 学者啊！佢就算而家揾嗰啲咩帮港出声嗰班，全部都系啲二流。 好似周融咁啊， 系啊， 大可读唔成， 系全部都系嗰班三四流嗰班咁嘅。 李思嫣做鸡都冇资格，你死唔死啊？因为佢冇资格先投从政啫，大佬。咁你陈静心啊？呢啲咩人而家都消失咗？高达斌 唔系陈建新又出现翻啊！ 哦，又 签名，唔系啊，签名话支持，因为基本法23条立法啊嘛。 唉，支持出声都冇晒踪影咯。而家上高都冇钱，冇资源，冇钱俾你啦，连周融都收档啦。 所以咪要拗捞咯。 咁啊，拗啲翻嚟捞下，因为佢哋咧，我都话佢哋当即系旧年咧，佢哋冇参选立法会系唔啱。他们是没有做一个民意调查，都说有 17% 的人是赞成取消一国两制，是要行大陆那套了。那就是说 17% 足够每区一席 了， 区当选的了。他当时应该做个联盟，就是说呢类似台湾白狼搞的个中华同心爱国会，爱国同心会是吧？咁咧，总之要喺香港咧，要复行一国一制，取消一国两制，就将那些叫做咧黄皮狗白皮猪咧就。即系打倒在地，就要再踩上两脚，要佢哋永世不得翻身，好似文革咁样系嘛？ 喂，除咗呢单嘢啊，都差唔多。喂，你睇下曾荫权呢单嘢又点睇咧？ 哇，曾荫权呢单嘢咧，照计就坐鸠硬喎。 喂，我有两个问题问啦。 系 收贿同行贿，佢系收贿啫。 系 咁行贿咧？ 今次佢主要系 咁，你个保咧？ 系啦， 系啊。咁王楚标咧？ 嗱，今次咧，佢主要呢条罪咧，系佢告佢公职人员行政失当， 公职人员行为失当， 行为失当。咁所以咧，就今次咧就未必会用呢、這个，除非人去举报呢个黄楚标同埋嗰个叫做李国宝。咁佢哋咧，照计就都系 都要坐監㗎喎。 唔係啊，如果曾我哋嘅前特首曾蔭權，佢真係要坐監嘅話，連徐就係告佢兩個㗎啦。 係啊，我覺得佢要坐監。 係啊， 因為呢鑊呢有個問題，有陪審員。有得陪審員唔會放過佢哋嘅，一定係。 喂，我一早知道一定坐緊硬， 一定坐硬嘅呢鑊。 係啊， 仲有啊，有機會兩公婆一齊坐啊。 所以我話啦， 哎呀， 呢單嘢 真係同命鴛鴦。 胡蘇貞千祈不能做特首，點解梁振英集團一定要咬住胡蘇貞咧？ 啊，因為佢驚坐監啊嘛，梁振英。 係啦、啊，你係揾阿袁國強嚟督周永權嘅，因為。即使 ICAC 立咗案都，我唔檢控佢，即係當然 開咗個先例 嚇、啊，胡先一樣啊，公眾利益啊不能檢控嘅檢控咪冇咯。但係你用袁國強去打擊佢，佢坐監啦。到佢哋嗰班人上台，你梁振英、你林鄭月娥、你張曉明都走唔甩啦。 你嘅劏房波係咪冇？ 劏房波 嗰個就得啦， 係咪啊？點解梁振英佢哋而家死都要攬住？我唔得啦，仲要擁個林鄭上嚟，係因為要頂住。如果胡蘇貞成咗勢，擺到明。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啦！ 喂，你曾荫权咁卵湿水都坐，都要坐，梁振英一定坐硬啦。跟住梁振英揾食嗰几个都要坐啦。 系啊， 唔系因为梁振英自己开咗个先例，就系告前任特首啊嘛。 系啊，咁喂，你告多人，喂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噶啦。 系啊， 系嘛？ 所以张晓明嗰啲一啲都唔能够放过你噶。仲有张海晓明，人哋都话啦，最忌即系贪污啊，明星啊。求其寫四個字，收200万就好啦。屌你老母1900万系咪啊？ 系， 真系太過分啊嘛！哇，你四隻字犀利過人哋中央講明噶，好多年前咧，領導人不能提字噶。你都未係領導人，就想做領導人，連領導人唔敢做嘅嘢，你張曉明就敢做啦。 哇！呢個係殺頭大隻嚟。 係啊，所以佢死緊。 呢個叫佢潛越喎，呢個。 係啊，冇錯。所以其实曾荫权佢唔好死，但我买佢死够硬，因为咧一有陪审，一有陪审员你输紧噶， 一定 你影响唔到个官啊嘛， 一定坐监啊，陪审团一定系通过，一定大比数通过佢有罪罪成， 系啦，佢罪成佢坐监，跟住如果胡苏贞掂嘅，你梁振英震过猫王啦，真系跌啊，啲震音啊，徐小凤都唔及你啊，大佬 坐啦，咁啊。我哋都好期望多啲特首坐監嘅。 喂，呢個係共產黨嘅優良傳統嚟㗎。每一個做領導人嘅啊，都冇好下場嘅。陳獨秀啊，一唔係徐州伯啊，呢啲全部都冇嘅。係啊，跟住毛澤東仲要升升降降。 哇，仲有個死得好慘嗰個叫做咩啊？得九隻手指嗰個，又向中法。 係啊， 得九隻手指嘅，都仲要打靶嘅。 你睇下劉少奇啊，呢啲點死、啊？林彪点死？逢系领导人都冇好下场嘅，甚至而家你见到胡锦涛又话佢拍金信乐，系咪啊？手震震啊！ 哦，胡锦涛唔系而家噶啦，早两年咧啊，系旧年定前年 系啊，手震啦、啊！ 嗰个十月嗰、那个唔知乜鸠嘢， 十月国庆啊嘛，喺度滴滴震 系啊系啊，手震啊，拍金信啦、啊！ 你又睇下嗰个咁嘅江泽民行尸走肉，可能佢全身啲器官换晒噶啦， 唔系喎，江泽民好精神喎、 啊，系啊，因为成身嘅器官换晒咯， 喂， 成日开刀咯， 喂，佢好似不死人咁样， 系啊，咁咪所以可以同呢、這个啊中汽集团做卖广告咯，系啊，个肺唔得啊，换咗个肺啊， 当然 系啊， 喂，我呢个肺啊，四个啦， 系啊， 咁样系嘛， 佢就系中汽集团嘅代言人， 佢 所以咁精神， 咁佢董事长，佢系集团嘅创办人嚟噶嘛。是咪由佢 中汽集团创办 人嚟噶嘛？咁佢旗下又攞 咁大镬， 系嘛？嗰啲， 所以佢真系 冇命， 系啊，真系本身佢冇命噶，但系心肝脾肺肾换得咪换咯，系咪啊？摆到明就系、是，所以咧，法轮 仲有啊！你睇佢染发染到几靓嘅头发， 系啊， 系嘛？八廿几岁头发黑老得，黑捻到咁样。 所以法轮功咧，佢从来冇讲一单嘢啱嘅，但系佢讲中汽集团呢单真系坚嘅。 系 啊，全部都系吹呢单就坚噶啦，话俾你听。所以咧，我哋所有嘅领导人，而家香港都开始感染咗大陆气氛，证明我哋系 同一个中国嘅， 斗到每一个领导 人。系啊，冇错。 咁啊，梁啊，喂，呢个叫做董建华吓，都有机会、 啊。系啊，所以张晓明落咗镬之后，董建华我真系唔敢讲。虽然佢扮脚痛啊，讲嘢，你唔觉得呢次求其揽一揽啊林郑，跟住冇再出嚟讲嘢？ 佢都唔系，都揽咗两嘢噶咯。 系啊，咁你抽水啫。大家有冇讲一句说话去挺佢？ 嗰啲白虎唔使落庙街嘛。 另外你睇下梁锦松嗰扎人有冇出嚟挺过林郑啊？因为佢哋都知道。佢哋心里都明白，系真嘅。秦丽系咪啊？我系同你同一集团嘅，揽下你正常。但系呢啲人冇压住落你度噶， 系 你睇到噶嘛？梁锦松啊，各样嘢全部都冇，系你嗰啲啊所谓传统嘅，即系民建联。 工联会咪？工联会咁出晒嚟咯？ 唉，工联会好捻低智嘅啫。你演王国健嗰只蠢捻到啫！ 你唔使咁啦，净系睇陈婉娴佢已经系低 B 噶啦，啊！ 唔系喎，陈婉娴比起王国健嚟讲叻好多噶咯，王国健真系弱智噶， 系啊， 真弱智噶，唔系假唔系假噶，真 好而家你又话王国兴又出翻嚟选咯，唉， 唔系 啲旧电池写大字。 你唔记得以前有个话，即系喺个立法会嗰度讲演词，突然间整咗一句。饮啖水先咩？你唔记得有单咁嘅嘢？ 哦，嗰、那个系蔡素玉啊？ 嗰、那个唔系，嗰、那个系工联会嘅陈荣灿。 哦， 我连个名字我都唔记得。 吓、啊， 真系唔记得啊！真系 真系，我就系记得佢嗰镬咧，就系其实系一个读稿。但系嗰个其实咧个助理咧写括弧，即系呢度饮啖水，跟住连嗰句都读埋出嚟。 啊，几好！ 我呢个水平系咁上下， 即系无线嗰啲请鼓掌咁，佢讲埋出嚟。 而家连嗰句都讲埋出嚟。 喂嗱，咁啊政局嘅嘢咧就讲到咁上下啦，我哋要讲翻啲民生啊，始终我哋呢个节目咧系讲啲经济民生嘅嘢咧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我想讲一下咧，香港咧嗱，上个礼拜警察咧就话招募嗰啲叫做警员啦吓，即系请黑警啦， 系冇错吓， 咁好多人去应征喎，点解咧？是好好批嘛份人工， 系啊， 咁啊梗系多人去应征啦，因为同一个人工。喂，你喺出面冇得打人发泄噶嘛？ 系啊， 做捻差都可以打人发泄噶嘛？ 喂， 多样福利几好啊？ 喂，全 喂，呢个系嗰个 package 嘅一部分。 系、啊、 你唔好咁谂添先啦。我哋香港后生仔，以前我哋嗰辈人最希望咧就行个世出嚟纹身啊，做古惑仔，哈哈霸霸啊！而家攞正牌、啊。而家全香港最大嘅犯罪集团系乜嘢？香港警察啊嘛，日日都有事发生， 日日都系唔系偷英群底啊，就系偷八达通啊， 系啊，强奸啊， 强奸啊，跟住咧就要仲要喺差馆里面非礼啲师姐啊， 系啊，影相啊， 报警嗰啲人，报警啲市民啊， 系啊，偷呢个保释金啊， 全部差佬，喂，而家差佬真系样样做，而家差佬系有一样嘢未做啫，就系持械。行劫未试过话咧，喺间房里面，即系喺嗰个枪房咧，攞住嗰啲叫轻机枪出去，系嘛？好似叶继欢咁样啫，就争在一步啫。 咁又唔得，唔好，咁又唔系人都会攞到嗰支枪嘅。 咁佢可以做，佢系立低枪房嗰条友噶嘛？还定系度犯罪集团？ 系啊， 所以咧嗱，犯罪集团咧，我觉得咧， 徐步高 好耐啦，你唔 update 啊？我哋咧意思系话咧，好似呢个叶继欢一个集团，就系有几个差佬咧入去枪房就勒低嗰个管枪嗰个咧，跟住攞啲武器重型武器出嚟打劫。不过咁样，因为咧而家系一个淘宝嘅世代，系一个E世代。E世代咧，黄金啊、珠宝呢啲咧系唔值咁多钱嘅。如果有得 Bitcoin 打劫咧，就要去劫 Bitcoin 啦，因为值钱啊嘛，一个值成千蚊美金，虽然而家跌咗咧，而家都700蚊美金啦，系嘛，500蚊美金都值几千蚊个啦，系咪？咁你劫到10000个 Bitcoin 就几千万噶咯，系嘛？ 哇，老师 攞到10000个啊， 老师有2个，哇，好危险啊！ 你点攞10000个 Bitcoin 啊？你点打劫到10000个 Bitcoin 啊？ 唔知啊，即系我咁举例啦，即系咁举例啊， 老师有2个。佢都好危险 啊！咁要搏头咯， 系啊， 两个值1000蚊美金嘅啫， 哇，都好值钱啊，大佬，两个啫， 咁唔系一部电话都要几千蚊，而家系嘛，贵过部洗衣机啊，而家电话 系啊， 贵过啦。 我哋睇翻咧，嗱，即系咧，从请人方面咧，我哋觉得咧，而家呢个系进入一个咧叫新世代，系咪？因为咧，大学生出嚟咧，其实搵食好艰难，唔系搵到好多钱，咁而家出边咧。是出现一种好奇怪的现象，好像我最近请人有3个话来见工，3个都放飞机， 電話又冇科。 我習慣咗，唔係新世代，而家啲老嘢都係咁。我就成日請人嘅，佢明明約咗幾點鐘啦，我話我兩點鐘翻，係咪嚟？係，你都見唔到人，係見唔到嘅。 係。有冇打俾你？有冇打俾你话冇冇？ 有一个系朋友介绍嘅添，嗰、那个五廿几岁人，咁我话边度建工，佢话我住粉岭嘅，我好啦，你住粉岭唔紧要，我嚟粉岭，因为我啱啱要入去和景山，即系麻雀岭，我就约佢就喺燕京酒楼，唔系燕京嗰间食堂度等，喺正安乐村啫。我话喺百乐门街嗰度等你，我冇知一边，即系我行过嚟，我几点啦？我而家入嚟两点钟，喺嗰度等。跟住去到食埋饭，坐到两点半打电话都唔捻听电话，点啊死仆街！佢介绍嚟嗰条友俾我插到仆街，我话你呢啲你老友嚟噶，你都识得啊？佢唔嚟见工冇问题啊，系佢唔俾面你啊，佢睇小你啊，我都唔识佢有咩问题啫，唔嚟，但系你做介绍啊嘛，系咪睇小你啊？ 我都话啦，我准备烟嘅，三个都放飞机。唉，真系唔知噶，唔知啲人点捻样，又话个个都话随时翻得工噶喎， 系啊， 个个都喺屋企冇嘢做噶喎，啊都唔连见工都唔捻嚟噶喎。 我呢度啊，嗱我请人，但睇报纸，左问右问，几多钱又唔愿做，哎呀系咪好难做，时间好似好长咁，啲钱跌落嚟俾你咩？搵三皮嘢。 我哋好易做嘅份工，跟银行放得多过银行，喺翻嚟公司可以睇开煲剧，可以淘宝。 呢、這个我知啊，睇你上 Facebook 我就知道啦。 但系咧，都啲人都放飞机都唔捻嚟见工啊！屌，真系而家真系系究竟咩世代？ 喂，要咩要咩要咩要咩要咩条件啊？等我打出去。 冇条件，冇条件。哎呀， 我你俾地址我听日嚟。 吓、啊，年青啲得噶，我哋做 reception 就斟茶递水，肥佬唔请。喂，但系冇人嚟嘅时候，你可以上网，我哋俾佢煲剧嘅，你可以教大个喇叭睇嘅。冇问题噶，啊都请唔到人，唉，即系而家真系好捻难搞啊！而家咁我就除咗想讲一样嘢咧，我谂都要讲下啲讲下少少地产，因为咧我早几日即系周围行啦，咁啊见到罗素街嗰个叫做利源山道有只铺吉咗， 啊唔系吉咗， 卖利是封，而家做紧短租，因为之前咧 都系 租唔到长租，一路租唔到长租嘅，点解咧？就系佢嗰个价钱咧就嗌得好贵，而家都好似嗌紧百几万，之前二百几万嘅，最高嘅时候嗌过三百万。咁呢只铺咧就系、是、上手嘅租客咧就系、是、粤港澳站周生生，嗱周生生分咗家噶， 我知啊， 粤港澳站嗰边系啦，就大埔嗰边咧就系、是、即系可能系喺大陆嗰边嘅，就叫粤港澳站周生生，都系姓周噶啦。咁香港這邊呢边咧就系、 是、二奶， 但系咧就喺香港就成为咗主流啦。周生生即系、就是、周君廉啊，周君令早排死咗啦，七岁啦，周君廉啊死咗啦。咁啊，佢哋嗰个家族咧。就分開咗兩房咧，都各自喺香港經營金鋪嘅。咁啊，依檔嘢咧就粵港澳站租咧，當時就220万上一個租約。咁啊，再加俾佢咧，就加咗唔知20多万啊，240万咁上下啦。再做多兩年，頂唔順啦，就俾翻個鋪。咁啊，佢業主曾經放過300万，後期咧放翻落200几咁樣啦，一路減落嚟。咁冇長租客承租，咁啊只能夠租俾散貨咯。吓、啊！呢啲时间利是封好租个租50万咯，平时梗系租唔到啦，只铺300尺， 好过摆喺度系咪？ 得300尺啫嘛，系咪？ 啊，就租短租起码顶住先，又唔使装修。 系啊，咁啊嗰个叫做咧，即系嗱，香港业主咧，有啲人成日都话，即系我哋其实节目探讨过啦，佢冇租收就系最大惩罚啦，系咪？佢可以睇啱，可以睇错，睇啱你叫个租叫到顶。你有自由噶，你个铺嗌2亿都得噶，租啊，唔系买卖， 有人俾咪得咯， 有人俾咪得咯，冇人俾你咪要咩咯，要负 承担咩咯， 承担嘅风险咯，系咪？老实讲啊，一个人你只要唔去打保，唔望个户口，唔觉噶，冇租收，个铺丢空唔觉噶，系咪啊？ 冇觉唔使工嘅系，唔使工就系 唔使工，咁你只要唔打保就唔觉噶啦， 系啊， 系咪？咁佢供滿咗噶啦，佢好平嘛，幾千萬嘅啫，個鋪買翻嚟幾千萬嘅啫，最高紀錄2003年前，我哋有朋友俾到8.8亿佢，佢都唔肯賣。咁而家梗係一半都唔值啦，照常理。咁你租唔到100万嘅鋪，因為而家最多租到幾十萬嘅啫，租唔到100万。咁個鋪點計都唔會超過5亿嘅， 即係嗰個計回報。當時點計出嚟啊？八億八就係220萬三厘，220萬嘅租就計翻三厘回報就啱啱八億八。咁當然都係最頂嘅，頂到唔頂啦，由喉嚨頂到出嚟啦，啲嘢頂到嚇。咁你睇翻依家嗰個，即係我想探討一樣嘢咧，即係除咗業主有權富貴、有權閉翳之外咧，其實業主一定係富貴噶啦，唔會閉翳噶啦，做得呢啲咁嘅鋪嘅業主係咪？唔會話佢起碼唔使去打工啦，係嘛？唔通哎呀，我而家要翻工，朝頭早逼地鐵翻工，肯定唔使嗰啲啦。 賺多賺少問題咯。 冇錯啦，收多租，喂，佢收一個月租啊，等於你做差唔多大半世人噶啦。你諗下有幾多個人有220萬啊？係嘛？佢收一個租真係等於大半世噶啦，好多人嘅大半世噶啦。 我成世添啦。 咁啊唔係，你而家唔同咗啦嚇。咁我哋要睇翻咧。即是呢你香港嗱，因为嗰个自由行令到嗰个租金飙升到去一个顶点，而家叫做回落翻，而尤其是一啲最一线嘅位咧，系回得最犀利嘅，尤其是广东道、尖沙咀、广东道、铜锣湾、罗素街，去到由200几万跌翻落嚟系80万嘅啫。卡拉 mix 租咗个铺80万， 你敦道都系啊？ 之前系要200万租嘅嗰阵时，咁离敦道冇嘅，离敦道冇升得咁紧要嘅。最劲就系广东道同罗素街，广东道仲顶得住，因为广东道 iPhone 租个位系1200万一年，佢系地下1、2、3楼，成嚿租到彩星嗰嚿嘢。咁其他嗰啲铺咧都要100几万租喎，嗰边广东道咧就跌幅咧就冇咁劲，冇铜锣湾咁劲，但系都跌唔少，都系跌，即系跌嗰个幅度都唔细嘅。咁你睇翻咧，原因其实出现咗一样嘢就系咧。零售市道咧係其實係跌得好緊要嘅，最貴嘅呢啲奢侈品零售跌啦。咁但係呢一般咧，你就算你買啲精品好啊，衫褲鞋襪一樣係跌嘅。點解咧？呢、這個就關淘寶嘅事，係直接咧 網購俾 淘寶打死嘅，尤其是零售市道。所以你會見到洛克道，即係 Sogo 後邊嘅洛克道有翻茶餐廳出現。茶餐厅绝迹咗好耐噶啦，最后一间餐厅叫印尼餐厅系自己铺嚟嘅，卖埋之后咧，洛克道嗰个段落系冇食店进驻嘅，系咪？ 我今日见到有， 有啊，而家有间， 头先我去今日晏昼 有间烧味咯， 系啊，今日 租咗间烧味20几万租，以前呢啲业主系唔会租俾啲餐厅嘅，啊，除咗嗰间叫做二成牛奶啦，二成牛奶啊租咗好多年噶啦，咁你睇翻啦，点解咧？因为啊。茶餐厅冇得淘宝啊嘛，哎，想食个叉烧饭啊，淘宝先就冇可能啊，系咪啊？乜都可以淘宝，食冇得淘宝啊嘛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嗰啲叫做零售啊、卖衫啊、化妆品嗰啲跌咗落嚟之后咧，反而食店咧就可以撑翻起部分嘅租，即系当然你梗系要回归翻以前啦。佢而家你讲洛克道后边咧跌翻落2006、2007年嘅水平，甚至乎再低少少。即系跌翻去十年前个价喎，20几万，2006、2007年都要20几万嘅，咁变咗咧，呢啲租金咧，佢喺铜锣湾可以生存到，咁我哋咧就想探讨下嗰、那个零售啊，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嘅，大陆都系嘅，大陆嘅商场都唔系建得好好噶，其实 而家美国都系， 美国都系啊，因为网购嘛，实体店。全世界咧都系嗰个叫做实体嘅经济咧，都系俾网上经济咧系取代咗一部分。当然冇办法全部取代晒，但系咧你喺香港，譬如以前你会见到啲时装铺，而家越嚟越多执笠啦。因为时装系直接俾淘宝打死嘅，佢哋生意系跌3-4成嘅一间。你谂下，赚可能都系赚20%，跌30-40%，扑街。 睇下嗰啲人需要咩啦？好似我见到台湾咧。有个牌子系做男装嘅，女装好少。喺啲所有嘅夜市，即系你喺台北又好，喺边度嘅夜市都有。佢做网店冇做得好好，网店咧就全部咧就照价9折、8折，佢定嘅价钱。但系咧个实体店咧就送嘢，吸引翻啲人想攞佢嗰件。攞嗰件精品，送嘅嘢唔系普通嘢，譬如我买件褛， 特别嘢， 吓就送个银包，银包系人手做嘅真皮银包，系送呢一啲，或者送对鞋，嗰对鞋佢特登做咗3种颜色，系男装鞋咩码，佢本身冇卖鞋嘅，特登就做一款鞋出嚟送， 变咗啲后生仔咧， 为咗要攞嗰件特别嘅嘢， 系啦，所以佢嘅门市系旺嘅， 系 网购亦都有，但系咧啲人就仲整啊。可以網購咪平啲，如果我諗住 咁呢個即係出噱頭咯喎，即係各出其謀啦。 係啦， 但係佢你唔係鑊鑊都要咁樣噶嘛。 但係佢有樣嘢好叻嘅喎，佢每一次送嘅嘢都唔同嘅。今個月送呢一樣， 係 下個月我送呢一樣，冇循環嘅，做咗兩年啦，都從來冇重複過一件嘢。 哦， 而嗰件嘢係真真正正係靚，同埋係即係靚同埋真係值錢嘅，即係俾人感覺上嗰件嘢。所以好多后生仔就去买 台湾啊！你讲 台湾 咁啊，真系即系值得呢啲啊，值得借镜嘅吓。 系啊， 呢啲叫做比较成功啲嘅例子喎。 系啊， 喂，咁啊，呢节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。